意思啊？我收埋咗好耐噶啦，卒之咧都冇去到嗰度买嘢啊！我同你咁老友，你拎去用啦。 嗯，呢张系版本， 记住啊，玩得开心啲啊，唔好嘥咗我张赠券啊！